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2集。魏无羡正欲转身去看，只见一袭白衣越过了他，提起一脚踹在温宁的肩上，温宁被踹的又压出了一个人形坑。魏无羡连忙拉住意欲再踹的蓝忘机，连声道：韩光君，韩光君，息怒啊。看来是睡的时间已过，醉的时间已至，蓝忘机找出来了。这情形莫名熟悉，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。只是这一次蓝忘机看上去比上次更加正常，靴子也没穿反，连做踹温宁这么粗鲁的动作时，那张面孔都越发严肃正直，大义凛然，让人挑不出一分瑕疵。被魏无羡拉住之后，蓝忘机一阵衣袖，点了点头，一派傲然地站在原地，一言不踹了。魏无羡抽空对温宁道：你怎么样？温宁道：我没事。没事就起来，还跪着干什么？温宁爬了起来，犹豫片刻道：蓝公子。蓝忘机皱起眉，捂住了耳朵，转过身背对温宁，面对魏无羡，用身体挡住了他的视线。魏无羡道：你最好不要站在这里，蓝湛不太喜欢看到你。温宁道：蓝公子，这是怎么了？ 没怎么，醉了而已。 啊？温宁茫然，看起来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半晌终于道：那该怎么办？魏无羡道： 还能怎么办？我带他进屋扔床上睡觉去。 蓝忘机道：好。魏无羡道： 哎，你不是捂着耳朵吗？怎的又听得到我说话了？ 这次蓝忘机却不答了，依旧紧紧捂着耳朵，仿佛刚才插话的不是他。魏无羡啼笑皆非，对温宁道： 你自己小心点。 温宁点点头，忍不住又看了蓝忘机一眼，正要退去，魏无羡又叫住了他： 温宁，你要不然先找个地方藏好。 温宁一怔。 魏无羡道：你也算是死了两次了，好好休息吧。 待温宁离去，魏无羡拿开蓝忘机捂住耳朵的双手道： 好了好了，听不到声音，也看不到人了。 蓝忘机这才放开了手，浅色的双眸直愣愣地盯着魏无羡，这眼神过于清澈正直，作恶的欲望在魏无羡心中汹涌澎湃，他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，不怀好意地笑道： 蓝湛，还是我问什么你答什么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把你的墨额摘下来。 蓝忘机果然把手伸到脑后，慢慢地解开带子，将这条绣着卷云纹的白色墨额取了下来。魏无羡把这条墨额拿在手里，翻来覆去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阵道：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，我还以为藏着什么惊天大秘密，那为什么从前我摘下来的时候你那么生气？ 莫非当年的蓝忘机只是单纯的讨厌他，讨厌他这人的所有行为而已？忽然魏无羡感觉手腕一紧，只见蓝忘机用墨额捆住了他的两只手，开始慢条斯理地打结。魏无羡道： 你这是干什么？ 他想看蓝忘机究竟要做什么，便任由蓝忘机自己行动下去。蓝忘机把魏无羡两手捆得紧紧，先是打了一个活结，想了想仿佛觉得不妥，解了开来，改成一个死结，再想了想还是觉得不妥，又打了一个。姑苏蓝氏的墨额后边是垂下的飘带，行动时飘扬洒脱，极为美观，因此也很长。 蓝忘机一连打了七八个死结，叠成了一串难看的小疙瘩，这才满意的停手。魏无羡道：喂，你这条墨鹅还要不要了？ 蓝忘机眉头舒展，牵着墨鹅的另一端，拉起魏无羡的手，举到眼前，仿佛在欣赏自己伟大的杰作。 魏无羡的手被蓝忘机提着吊起来，心想：我好像个犯人呢。不对，我为什么要陪他这样玩？不是应该我玩他吗？猛然惊醒，魏无羡道：给我解开。 蓝忘机欣然伸手，故技重施，又伸向了魏无羡的衣领衣带。 魏无羡道：不是解开这个，解开手上这个，解开你绑着我的这个东西，这条墨鹅。 若是被蓝忘机捆着手脱光了衣服，那画面真是想想都可怕。蓝忘机听了魏无羡的要求，眉间又蹙起来，半晌也一动不动。 魏无羡举着手给蓝忘机看，哄道： 不是听我的话吗？给哥哥把这个解开，乖。 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，平静地移开了目光，仿佛听不明白魏无羡在说什么，需要费心思考一段时间。魏无羡喝道： 哦，我懂了，让你绑我你就很来劲儿，让你解开你就听不懂了，对吧？ 蓝家的墨鹅和他们衣服所用的材料一致，看似轻盈飘逸，实则坚实无比。蓝忘机捆得很紧，又打了一长串的死结，魏无羡左扭右扭也挣不脱，心道：这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幸好是墨鹅而不是什么捆仙索之类的鬼东西，不然他还不得把我五花大绑了。 蓝忘机一边眺望远方，一边手上拽着墨鹅的带子，拉呀晃呀，手里玩得很欢的样子。 魏无羡苦苦哀求道：给我解开好吗？ 韩光君，你这么仙儿的人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你捆着我要干什么呢？多不好啊，给人家看到了怎么办啊？ 听了最后一句，蓝忘机拉着魏无羡朝树林外走去。魏无羡被蓝忘机拽着走，边踉跄边道： 你等会儿，我意思是给人家看到了不好，不是说让你把这个给人家看。喂，你是不是假装听不懂？你故意的吧？你只听懂你想听懂的，是不是？蓝湛，蓝忘机。 话音未落，蓝忘机已拖着魏无羡走出了树林，绕回街上，从九楼一楼重新进入大堂。一群小辈还在吃吃喝喝玩玩闹闹，刚才虽然有点小不愉快，但少年人总是马上就能忘掉不愉快的。他们正行酒令行得欢，蓝家几名胆大的小辈想偷偷喝酒，一直有人盯着二楼楼梯放风，谨防被蓝忘机发现。谁都没料到蓝忘机会忽然拖着魏无羡从他们不曾防备的大门迈进来，一扭头，个个都惊得呆了。哐当哐当，蓝景仪扑手去藏桌上的酒盏，一路打翻了几个碟碗，一点藏匿的效果也没有，反而使想要藏匿的对象更显眼了。蓝思追站起身道： 韩光君，你们怎么从这边又进来了？ 魏无羡笑道：哈哈，你们韩光君坐得热了，出来吹吹风，心血来潮杀个突击，这不果然就抓到你们在偷酒喝了。 他心中祈祷，请蓝湛最好直接把他拖上楼去，不要跟人说话，也不要做任何多余的动作，只要他继续一语不发，维持冷若冰霜的表象，不会有人发现他不对劲儿的。 刚这么想，蓝忘机就拉着魏无羡走到了那群小辈的桌前。 蓝思追大惊道：韩光君，你的墨鹅。 还没说完，他就看到了魏无羡的手。韩光君的墨鹅就绑在魏无羡的手腕上。仿佛是嫌注意到这个的人不够多，蓝忘机提着墨鹅的袋子把魏无羡的手拉起来，展现给所有人看了一遍。 蓝景怡嘴里的一只鸡翅掉了下来，落进碗里，酱汁四溅，溅脏了他的胸口。 魏无羡满脑子都是一个念头，酒醒之后蓝忘机可以不用见人了。 金陵惊疑不定的道，他在干什么？ 魏无羡道，给你们展示蓝家墨鹅的一种特殊用法。 蓝思追道，什么特殊用法？ 当遇上很奇怪的走失，你们觉得需要带回去好好检查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墨鹅解下来，这样绑着带回去。 蓝景怡嚷道，这怎么行，我们家的墨鹅是…… 蓝思追把鸡翅塞回他口里道，原来如此，我竟不知还有如此妙用。 无视一路旁人的诡异眼神，蓝忘机径自拖着魏无羡上了楼。入房，转身，关门，拴门，最后一步是把桌子推到门前，仿佛要挡住外面的什么敌人。眼睁睁看着蓝忘机忙前忙后忙完了这些，魏无羡道， 你要在这里杀人分尸吗？ 雅间内设有一道木作画屏，屋内空间被它隔为两部分，一部分设着桌席供坐谈食饮，另一部分则置有长榻，垂有帘子供休息所用。蓝忘机将魏无羡拖进屏风之后用力一推，魏无羡便被推倒在榻上。长榻带有木屏背，魏无羡的头在屏上轻轻磕了一下，意思意思哎呦的叫了一声，心中却想，这是又要强迫我一起睡觉了，不是还没到亥时吗？ 蓝忘机听魏无羡叫的响，一掀白衣下摆，气度雍容的在榻边坐下，伸手摸了摸他的头， 虽然面无表情，动作却十分轻柔，仿佛在问，撞得疼吗？ 他一边摸，魏无羡一边嘴角抽搐，好疼啊，好疼好疼好疼啊。 听魏无羡一直叫疼，蓝忘机脸上现出一点微微的忧色，手上动作更温柔了，还抚慰性地拍了拍魏无羡的肩。 魏无羡举起双手给蓝忘机看，你放开我吧，韩光君，我给你绑得这样紧都快出血了，疼死了，解开墨额，放开我好不好，好不好？ 蓝忘机一下子捂住了魏无羡的嘴。 魏无羡道，不想做的事你就装听不懂，实在不能装听不懂你就干脆不让我说，如此恶劣。 既然如此，那可不要怪我了。 蓝忘机一只手紧紧捂着魏无羡的嘴，魏无羡分开双唇，一点舌尖飞速地在蓝忘机的手掌心轻轻一撩，只是蜻蜓点水地点了一点，蓝忘机却仿佛是被火舌撩到了掌心，猛地收回了手。魏无羡深深吸了一口空气，正感觉出了一口恶气，却看见蓝忘机转过了身，背对着他抱膝坐在木榻上，把被他轻轻舔了一下掌心的那只手捧在心口附近，整个人一动也不动了。 魏无羡道，干什么呀，干什么呀，这是 这副被登徒浪子玷污了之后了无生趣的架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把蓝忘机怎么了。 看蓝忘机好像大受打击的样子，魏无羡道，很讨厌啊。 讨厌也没办法，谁叫你这么霸道不让我说话。 要不你过来，我给你擦一擦好了。 说完，魏无羡伸出被捆在一起的两只手要去碰蓝忘机的肩，被蓝忘机一闪躲过了。 看蓝忘机抱着膝盖默默窝在床榻角落里的模样，魏无羡胸中的作恶欲又是一阵暴涨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。